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15章：执念鬼神。 你就是阎王？ 得知眼前这名如人偶般精致的冷漠少女竟然是幽冥之主，江瑶惊讶不已，但她很快就察觉到了对方身上所散发的压迫感。这种不怒自威的气势显然不是普通少女所能具备的。 怎么不相信？ 少女平静地注视着江瑶的表情，再次悠悠开了口。 不，我只是…… 江瑶从震惊中回过神，下意识地拂过锁骨上那枚诡异的黑色刻印，心跳渐渐加速。 我只是没想到竟然真的能见到阎王，而且是以这样的形式。 自从这枚死亡刻印显现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应该预见会有这么一天。少女的视线划过江瑶的锁骨，随后再次聚焦在江瑶的双眸之上。即便你当年逆转了天命，苟延残喘至今，但有些劫难你终究还是逃不掉的。少女喃喃说着，紫色瞳孔中宁静如水，只是在那眼眸深处却似乎流动着某种别样的探寻意味。而在那深渊般的紫眸注视下，江瑶不由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就好像自己从里到外都被对方一眼看透似的，这让他有些心神不宁。 逆转天命，这就是我被刻上死亡刻印并被地府追杀的理由吗？ 江瑶努力稳住心神，抬头迎向少女的目光。事到如今，他已不准备逃避。 十年前我从某场事件中死里逃生，但也因此失去了一切。十年来，不论是世人的白眼冷语也好，艰难困苦也罢，我依然坚定地活了下来，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是我给自己选择的路，也是创造给自己的命运。 江瑶顿了顿，继续说道： 虽然当年的我并没有做过什么篡改生死簿的事儿，但如果所谓的天命是让我如人偶一般任人摆布，白白等死的话，这样的天命是我无法接受。 哼，有意思啊，能这样对我说话的人类，你是第一个。 少女那一成不变的表情似乎微微动了动，面对着江瑶如此直白的话语，她倒没有表现出任何恼怒，而是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对方，像是在观察一件特别的宝物。 我其实一直很好奇，究竟是什么人能做到篡改生死簿，变更命数。如今亲眼见到了你，我想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少女说着，慢慢转过头，伸手朝着幻境中某处轻轻一点，只见一块巨大的石碑忽然显现在两人身边。在少女手指的法力光芒中，一道泛着红光的奇异符文从石碑的一角缓缓亮起，与石碑中其他密密麻麻的金色符文相比，显得格外鹤立鸡群。 这是…… 江瑶望着那道悄悄变换着的诡异红色符文，一时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 这些符号便是代表着生灵的命数，而这道特别的红色符文便是你的命数。 少女注视着江耀的表情，慢慢地说道， 十年前这道符文第一次发生了变化，那一次你从必死的天命中成功逃脱，不久前他又变了一次，而那次你从元秋山黄泉井中再次生还，而如今他开始了第三次变化，时机正是在你打败了司妖，成功夺取了第三颗蚩尤魂魄之后。 蚩尤魂魄？ 江瑶脸色微微一变， 果然和这个有关，难道说我每吸收一个魂魄，命数都会被更改一次？ 江瑶又惊又疑，但他很快又像是想到了什么，再次看向前方的阎王。 这么说来，您其实早就知道了我体内有蚩尤魂魄，而我在生死簿上的命数被更改的原因，您其实也早已心知肚明。 可以这么说吧，虽然在亲眼见到你之前还只是停留在猜测阶段， 少女平静地说着，并没有否认。 所以您当初故意放我进九泉寨场接近司妖，就是为了利用我夺走司妖体内的蚩尤魂，从而铲除这个地府的大麻烦？ 江瑶继续追问道。 地府与九泉寨城的一战原本就已箭在弦上，而有削弱司妖的机会放在眼前，我又岂能白白放过？ 少女的脸色依然波澜不惊， 而且这也是验证我猜测的最好途径。 江瑶无语，被当作棋子的感觉让他莫名有种耻辱感，但又无可奈何，这让他感到十分无力。 不过你既然替我解决了麻烦，我也不会什么表示都没有。 似乎看出了江瑶的沮丧，少女再次开了口，只见她伸出手对着江瑶的锁骨摇摇一指，随着漫起的黑色光芒，江瑶忽然发现自己锁骨上的死亡刻印竟然渐渐渗入了皮肤，最终消失殆尽。 这刻印， 江瑶不可思议地看着消失的死亡刻印，随即慢慢抬起头，将惊讶的目光投向了前方的少女。 您打算放过我了？ 与其说放过你，不如说是给你一个缓刑的机会。 少女注视着江瑶的双眸，缓缓说道， 虽然生死簿的篡改并非你本人所为，但在我的立场上来说，也断然不能这么放过你，所以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将功补过。 将功补过？ 正如你所看到的，生死簿发生了异变，许多符文就此消失，那也代表着许多生灵的魂魄不再完整，无法进入轮回。 少女说着看向幻境中那些巨型石碑， 我希望你能找出导致异变的真正主谋，这便是我暂且放你回地界的条件。如果你办不到的话，我会再次将你拖入地狱。 关于这一点，就算您不说，我也会去查。 江瑶望着石碑上那些渐渐消失的符文，脑海中不由浮现出了青鸟与萧远苍白的面容，双拳慢慢握紧。 为了地界生灵，为了我的友人，我定会找出那个幕后指使以及镇魂石的下落，释放那些被剥夺的魂魄。 很好，我期待你的表现。 少女轻轻点头。 另外，作为对你的帮助，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情报，或许有帮助于你找到镇魂石的线索。 是什么？ 鬼师。 少女报出了答案。每年清明节当天，在地界素有鬼城之称的丰都，会开启一场盛大的秘密黑市交易。届时，不论是三界的妖魔鬼怪，还是魑魅魍魉，都会参与其中。而交易的不仅仅是稀世珍宝，更有各种情报。当然，以地府的立场来说，那种场合我是不可能参加的。 鬼市吗？说不定真能打听到什么。 江瑶沉吟道。 我明白了，我会想办法去一次。 你有这个勇气很好，不过我有件事要提醒你。少女说着，再次将视线转向江瑶，眼中似有深意。 想必你也清楚，你之所以能残喘至今，是因为蚩尤魂的命格融了进来，改变了你必死的命数。而如果一旦蚩尤魂被夺走，你的命数也会随之受到影响。直白点来说，你会死。 江瑶愣了一下，脸色有些僵硬。 蚩尤魂魄拥有着强大的力量，也会因此成为很多势力的觊觎对象。一旦你拥有蚩尤魂的事情暴露，尤其是在鬼市中的话，接下来会面临着什么，想必你心里有数。 少女说着，意味深长地注视着江瑶。 既然你号称不接受你本来的天命，那就让我看看，背负着这一切的你，会走出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吧。我希望你的决心，不是说说而已。 我知道了。 江瑶点点头，眼神从不安中恢复了坚定。他再次转过头，望了眼幻境中那些漂浮的石碑，忽然又想起了些什么，再次看向阎王。 说起来，孙优的体内也曾拥有过蚩尤的魂魄，他在生死簿上的命数也被更改了吗？ 没有。少女轻轻摇了摇头。除了你之外，就算有任何人也被蚩尤魂魄附身，哪怕是蚩尤的主魂，也无法改变命数，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承受不住蚩尤的命格。 那为什么只有我？ 为什么呢？ 少女嘴角忽然划过了一丝弧度，在那有如人偶般毫无感情的脸上显得颇为诡异。 因为你是特别的。 特别的？什么意思？难道是因为我的无色属性体质？ 江瑶的眼中露出了疑惑，而阎王却似乎没有要解释的意思，只是慢慢转过身，对着笼罩着赤色的幻境轻轻一挥手。 时候差不多了，外面的那个红发小子怕是快忍不住了吧。 哗啦一声，随着少女的话语，远处那鳞次栉比的石碑开始渐渐消散。在褪去的幻境之后，江瑶再次看到了皇城中央的那片残垣断壁，以及内幕在废墟中与黑白无常对峙着的赤色魅影。 饕餮！ 摆脱幻境的江瑶连忙跌跌撞撞地跑向那名红发男子，而后者也很快发现了重新出现的江瑶，原本阴霾的表情似乎隐约透出一丝惊讶。 看来阎王大人那边已经结束了。 白无常看着前方蹲坐在穹顶上的那名少女，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随即与黑无常一起收起法术，退到了鬼兵队伍之中。而饕餮也不再理会黑白无常，立即上前一把扶住了虚弱的江瑶。 你的刻印？ 饕餮看着江瑶的锁骨上已消失的死亡刻印，顿时明白了什么，抬头看向那名端坐在穹顶上的美丽少女。 真没想到啊， 你也有网开一面的时候。 只是个交易罢了。 少女看了眼饕餮，并没有多加解释的打算，而是将视线投向前方被束缚在鬼兵队伍中那名怒视着自己的长袍男子。 活死人的事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该到你了。 少女说着，紫色的双眸中透着冰冷的幽光。 做好觉悟了吗，死妖？